难道如此？岂愿积恨就罢了，不成？莫想忠义之事，男女皆可阻挡。为此，我在宫中去了一半。手藏玉身破，又加冠公之模样，只望得见床座，杀死巨寇，替君父报仇。不信。 像是此作来了，待他来世不巧转欢笑，对付他别 用钱切磋赵光义，有日天的心，顺我操。弟兄都来与俺称贺，背他这一杯，咱两盏，不觉吃得太醉。今日与公侄交派，娃子们 哟， 打到公侄府。 化主之力，护坚之力。 我与公之交拜一天地。 Yeah.

是 thank you。 听众朋友，

了小县亭，北京李县故亲董真，好生安门。白云老乡，先不一回，多少事 啊！ Thank you. 故具 大慈， 想到一见与你日水夜色心凉，故而操弄四通收钱存心，愿祖尊听实际话中 是 天。 人所谈之处， 只是 长谢夫人， 未免难 消遣心。韩相公好言重啊，我们赤家人有甚难消遣去 啊？这 一 Thank you. Thank you. 是他回事管去。